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再讲下高手平平啊，唔系有错咯。哇，呢四大诉求啊！即系好撚嘢话啫， 满足晒啊！ 哇，即系满足晒四个愿望话啫咧。其实应该仲有四得高寿平靓，高寿平平靓嘅。咁第五个诉求啊，真系难好多嘅，靓又要咩？即系嗱，今日就唔试下唔好讲下时事嘅，因为解太耐啦。咁样其实即系吊得太耐啦，咁样 都勾晒啦， 都勾晒啦。想讲嘅嘢，其实咁啊，试下就讲下即系。檢討一下自己，檢討一下自己，即係我成日咧都同阿啲爹哋媽咪講咧，喂唔怕㗎喎，我帶夠錢㗎喎，即係唔好帶夠錢啦，我係希望搵啲貴啲㗎喎，即係我成一個錯覺咧，就係貴啲就會靚啲啦，其實我哋都啱嘅，其實啱㗎係嘛，我鍾意嗰杯茶，我鍾意嘅茶就應該係貴㗎嘛，因為我鍾意㗎嘛，係咪先？咁係即係一定係難搵。咁自然貴㗎啦，咁我係應該某程度我係應該試下啲二千六啊三千㗎嘛，啊可以講下珠海佢嗰種玩法嗰種計法啦冇。咁其實呢我哋去開嗰間場呢就分兩個時段，就四個價錢。我哋六點零鐘去等嗰啲呢就叫 A 牌。A 牌就分兩個價，一個二千一，一個二千三。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坐袋幾錢啦，一橋幾錢我唔撚知㗎，我因為我唔會坐袋嘅。 咁即係同橫江差唔多啫。同橫江差唔多啫。 橫江二千啫嘛。係咪先？即係橫江都而家一個價二千啦，我唔知道有冇千五，好似真係千五唔夠幾咗啦。好耐冇去呀，搵低同你去下啦。 好啊。 你話請㗎嘛，未請呀。所以就請都唔係咩㗎，因為你請張單係我俾 DJ 㗎嘛，其實某程度都唔係等於你請㗎話啫，我係平少少㗎啫。唔好講呢啲我哋兄弟嘅私人嘅嘢，咁講下啦。咁珠海就分兩個時段嘅，即係六點之後六點零鐘嘅女，第一批嘅女呢就叫 A 牌，就係二千一同埋二千三。咁呢一到咗九點鐘呢就叫 AA 牌，就二千六同三千。咁其實點分呢，就以前呢我就淨係知道係分高度嘅啫。而家我知道唔淨止分高度，仲分埋呢個大細，唔係年紀嘅大細， 級嘅大細， 係啦，可能年紀大細都分嘅，咁二千六同三千，但係二千六同三千咧，其實咧阿大德佢試過嘅，佢係試過啲成九點先至嗌女嗰啲，咁咧揀咗十五分鐘就冇曬女咯，即係九點鐘嚟，咁佢俾幾轉你睇，十五分鐘之內啲女就冇曬。即係嗰啲 AA 牌嘅冇曬，咁就證明係乜嘢呢？一可能係兩可能啦，好搶手，係個個都等緊啲二千六三千嘅。第二就因為呢二千六三千嘅質素好啲，就唔多，咁即係其實你得兩個可能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我成日都講，我都同阿小龍你講，喂，有冇啲有時啲 AA 牌嘅？會早少少翻工啊，可能佢化緊妝，咁唔使點化啦，求其佢翻嚟翻工之前佢都化咁啲㗎啦，唔使公司再化啦，咁八點鐘俾我哋睇啦。咁其實呢咁耐呢阿小龍女都帶過一啲，唔係小龍女嘅，有啲其他媽咪帶啦，都帶過一啲 AA 牌嘅，咁帶嘅 A 係就我就未見過二千六嘅其實，咁我就見過啲三千嘅啫，咁呢我見過咁耐呢，我見過一個三千呢就好撚得嘅，高瘦有，仲要靚嘅，即係有嗰種有揸手啦，一睇到佢就成個魔， 即係師起碼啦， 師起碼啦，咁仲靚嘅就後生嘅，因為就仲有啲感覺上有啲氣質添，即係好難㗎嘛，你依啲出嚟做有氣質嗰啲係咪先？咁我見過一件嘅啫，咁耐見過一件嘅啫，其他嗰啲三千嗰啲咧，即係佢高大得嚟咧，高得嚟咧大大件啊！即係山東嗰啲咧，高大都係大件嗰啲，我覺得真係 骨架大。 係啦，咁其實我就好啦麻麻嘅啫。我即係瘦得嚟好似我呢類型嗰啲瘦得嚟薄嘅，應該係 雙骨， 係啦，薄啲嘅單骨就好啲啦。咁其他嗰啲三千嗰啲咧，佢高得嚟，就算靚，身材好都好， 但佢都厚啊，佢人比較厚啊。咁我其實我唔中意太厚嘅， 假完嚟 啊。我一定可以嘅， 坐斷咪撲街。 神有神山虎真係完全冇問題。咁OK啦。咁我羅斯羅你講，乜。咁今次佢帶咗件，哇！我杯茶唔矮嘅，當然唔係去到2600-3000啲咁高啦，即係2600都唔算好高嘅，3000嗰啲高啲嘅。咁佢唔矮嘅，咁樣但又瘦嘅，咁個樣就普通啦。我一睇，哇！呢件屌你咯咩？即係極品嚟，喺我嚟嗰個極品嚟嘅。咁應該咁啊，即刻嗌條女坐低，跟住我就問阿小龍女呢件幾錢啦、啊？我預呢件女係2600。我呢件女因為我杯茶嚟噶嘛。咁我啲文牛揀嘅女兒。都起碼即係起碼值呢啲咁嘅價2600啦，係先？我咁撚中意，係咪先？跟住小六女同我講：你呢件2100件 cheap 嘅料啫嘛， 豬扒嚟嘅，即係話刁民牛你啊， 你眼光啊， 你啲眼光啊，屌你老根本就唔係要啲好嘢，你好嘢你冇資格食嘅，你明唔明白？你係食啲 cheap 嘅2100啊，仲要最 cheap 嗰只，咁就啱你啦。哇！我啲嘢當頭棒喎，即係原來，即係我係一個咁嘅人嚟。 犯賤， 即係 好嘢 唔緊要， 係要食啲cheap， 係要食啲cheap嘢。但我係覺得呢件嘢好撚值2600喎。 唔 係 咁，最緊要你自己嘅啫嘛。 係咯係咯，最緊要我自己啫。即係但係原來我自己基本上我一直以嚟我都錯啊、其實就話俾你聽。 即係俾錢唔係一定好，唔係俾得多錢貴嘅唔係一定好嘢。 係啦，唔係一定好嘢。 咁呢個其實不嬲都係。 係，但係我因為錯過話，但係我中意得嘅，咁起碼都唔會話真係太差噶嘛。佢唔會話，即係唔會話只會呢件女收收百啦，佢唔會 cheap 到咁噶嘛。原來唔係，係真係咁撚 cheap。咁其實證明乜嘢咧？證明咧喺呢間場咧。呢女唔止係佢呢2600以上嘅 AA 牌咧，係唔淨止睇高度嘅，仲睇埋大細啦，外貌啦，或者咩？因為上一次，我揀嗰件女，喂佢真係2000-3000蚊嘅高度嚟嘅，但係佢就身材唔得，撇波，咁而且又年紀比佢大少少，咁啊變咗2300。嗱，佢 即係佢嗰場嘅取價都幾公道嘅， 幾公道嘅，幾公道。但係你諗下啦，第一樣嘢啦，我上次揀係啦，我上次揀嗰件2300，其實都 OK 噶啦，即係只係佢唔算好瘦啫，但係佢撇波啫，咁佢都夠曬高啊，真係夠曬高。咁嗰啲2300，咁我都好撚滿意，我好撚滿意其實已經，即係除咗件衫之後佢太撇咧，即係好似面粉咁。咁我唔鍾意呢樣嘢之外呢，其實我冇其他要求嘅，我冇其他要求。咁但係呢件即係點睇都2300啦，係咪即係我唔係下食啲咁撚 cheap 嘅嘢咁啊，屌你原來唔係。即係可能下次呢我去環江呢，阿林諗啊，你幫我搵件1500過嚟得㗎啦。即係可能慳返好撚多錢。 2300都殺。 2300都殺。唉，最緊要係你認為豬扒俾我就。咁我屌你老味！ 諗下咁我嚟啦。 喂，咁啊，即係坦白講，喂，即係我諗下，點我點會淪落到咁撚樣㗎？要唔撚賣㗎嘛？話俾你聽，即係應該嗰啲，即係我食親嗰啲應該係啲高檔啲㗎。我成日覺得自己屌，你知係咪？即係我都唔係純粹名牌，我都覺得買啲嘢靚少少會好啲㗎嘛，係咪先？屌原來唔係喎， 靚少少同貴少少兩回事。 啊咪啊，咁我咁靚少少貴少少啦，我成日覺得。咁唉，咁有件咁嘅我以為佢2600㗎啦，真係以為佢2600嘅。咁跟住，因為其實我睇到幾轉嘅，我就唔夠大的揀咁耐。咁我就因為其實我唔算耐㗎啦，因為我又遲到呢，我遲成九個字呢。咁我都好，其實某程度好短時間。而且呢小龍女呢次，哇！一嚟到我就驚為天人㗎嘛。咁跟住就同佢玩啦，同佢玩一陣間啦。咁玩到都好撚嘢，都我諗12點起碼生日會 寫 蛋糕先啦。嗰個蛋糕係10點可以切㗎喇喎，因為我成日諗住晚係12點㗎嘛，12點呢啲環境應該食緊宵夜，起碼唔係食緊宵夜，應該喺房入面喺度少緊啦，應該係咪先？好，咁但係都個蛋糕攞咗嚟啦，咁其實 切完之後就個個都放低嘅啫。其實係冇人掂過蛋糕嘅。咁其實 唔係即係個場提供嘅個蛋糕。 應該係啩？係啩？ 即係唔係自己買啦？如果自己買點會唔食啊？咁嘥。 嗱呢樣又講下，又要讚下阿測量師。測量師咧，其實咧就同阿小龍女之前咧，之前嗰日咧就同阿小龍女單聲話，佢話大的生日，阿肥仔生日咁樣，另外一個名嚟嘅啊，我費事講佢個 nickname 啦。大的就大的啦。咁樣阿大的生日，咁我哋佢話我喺香港咧就買唔到蛋糕過去嘅，過唔到關嘅。咁你有冇蛋糕？ 過唔到關啊！ 香港買唔可以買含有蛋類嘅嘢過關。 我買過喎。 咁你就好彩。好彩。其實基本上動植物都不能過關。 主要我成日買魚生過關。 哎呀，呢啲動物嚟㗎，大佬唔過得關㗎。係 啊，生嘅魚生，我成日都預咗有一日會俾佢扣咗㗎。咁佢咪要唔攞？ 喂，唔係㗎，你知唔知如果佢扣得你咧，佢係有權咧，你捉 錢， 唔係啊，唔知喺幾耐個限期之內扣連捉三次咧，你係15日行政拘留。 嗰個唔係， 佢一樣當你走私啦，佢充咗工，你一定當你走私。 咁佢充一次咪以後唔帶咯，主 要係咯， 要多我帶，即係蘇巴帶咁耐都冇事。 咁啊係， 因為好多人都帶住飯盒過關㗎啦。 係好多都係咁，但係。盡量少啲囉。 我個魚生就真係理論上佢真係可以求。 真係㗎。 生肉㗎嘛。 係呀，就算唔係生肉都唔得呀。即係我朋友帶嗰啲花膠呀。花膠係魚曬乾咗㗎嘛。都唔得。我哋有個網友。就過關。 因為海關嗰啲即係覺得你啲貴重嘢先唔俾你帶啫。 阿膠又唔得。 根本就唔關。 嘩，嗰啲花膠唔貴㗎。而家知唔知喺上水。嗰啲花膠一劈過嗰啲咧，80多蚊一包，連埋嗰啲其他配件咁樣噶嘛，其實都唔得噶啦，用啲動植物都唔得，嗰啲動植物都唔得嘅，唔理生熟。所以咧，咁啊，測量師就阿小龍女講話，我唔會帶唔到蛋糕過嚟嘅。咁啊，小龍女話我自己搞掂。咁當然啦，我哋識做嘅，因為我奶唔係都會俾啲小龍女噶嘛。就算係小龍女自己出咗，都正常啊。 實會。收得翻嘅， 想收翻嘅，咁我唔理佢啦。咁總之我封利是，我個紅包係俾一嚿啦。咁測量師咁佢都俾一嚿噶啦，我估計。咁大德自己都會俾噶啦。咁無啦啦，其實小龍都多三嚿水嘅。咁其實阿來啊、淘淘俾未嗰度，我唔知啦，因為始終我唔會問得咁足嘅，中意俾咪俾咯。 你唔使問我冇得俾。 係啦，冇得俾啦。咁因為你冇其實錢包， 我俾又揾你幫我俾。 係啦，咁啊唔緊要啦咁樣。咁啊，食完蛋糕咁樣，咪 hea 一陣啦。咁因為飲酒咧，都因為而家我哋玩嗰只叫10:30，上次戒咗啦。我輸咗一鋪5杯啊，5杯啊， 慢養住先啦。 啊， 慢慢養住先啦。 咁我就有一個新嘅方法喎。嗰五杯咧，我就唔飲啤酒啦。我就要威士忌啦。倒咗5杯落兩個 lock 杯度。咁兩個 lock 杯都有冰啊嘛。再加啲水。 哇， 稀釋佢。咁嗰5杯咧，咦？咁啊，即係 易入口好多 喎，亦都冇咁快醉喎。可能我以後都係咁樣，譬如啦，因為我飲開啤酒啊嘛。咁啊 喂，但係有啲人又唔得嘅喎，即係啤酒壯陽酒。 唔係壯陽酒，唔係咁啊！就算下次都係咁樣，下次我飲開，就算唔飲啤酒，飲威士忌都好啦。咁咧，一遇到啲5杯啊4杯咧，咁我都即刻稀釋佢。咁你係真係等於飲水。 易受好多嘅， 啊咁等陣飲水， 對肝都好啲嘅， 啊咁啊快，咁啊講下搞到自己狀態好好，咁嗰日就算我5杯咁勁啊，咁勁啊5杯我都，但係當然啦，我最後都當嘅，但係捱到翻酒店先當 ，OK， 咁啊玩到食宵夜，咁平時咧我哋就會喺嗰間。K 場斜對面過咗馬路嘅一間大排檔，咁啊食下粥啊、炒啊、粉面啊，咁通常嚟講咧，請唔請啦，唔好理啦。咁我成日最貴嗰張單咧，試過咧都好多人食噶啦，都成8個人食噶啦，都係5嚿水到嘅啫。 咦，咁 OK 啦。 啊，咁唔貴啊，400多蚊就300多蚊都試過啊。睇你嗌唔嗌啤酒嘅，癲㗎！而家同阿大德佢哋嗰班 飲好多。 佢哋完咗都仲要喺酒喺大排檔再飲嘅。咁、嗯啊、你咁我又會再飲嘅，我唔撚理你嘅，係咪先？你嗌，總之你嗌得酒我就飲噶啦。 嗯， 啊、你唔嗌酒我就靜靜雞飲神山虎啦，係嘛？咁、 嗯、 當然我飲咗神山虎嘅啦已經。咁啊，咁啊飲我喺酒店唔係我喺 K 房嗰度已經飲咗啦，而家女啲女要換衫啊嘛。咁啊，但係呢次咧就因為其實。嚴打啱過咧，咁、 嗯、 啊，小龍女就話唔建議我哋喺啲好空曠、好露天、 好開陽嘅地方， 好開陽嘅地方食嘢啦。咁、 嗯、 就小龍女就幫我哋租 book 咗一間酒宵夜嘅地方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獨立房， 嗯、 獨立房。咁啊，我哋一行就五條仔，就四條女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 阿大寶妹冇啦， 大寶好似甚至冇咗啦。咁啊，淘淘另外嗌我見到 都 冇到噶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咁啊，即係九男女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阿小龍女未嚟嘅。咁、 嗯、 啊，啲女嗌啲咩食咧？大閘蟹。 哇，咁識食。 我唔食啊。咁、嗯、當然有幾個有啲網友都唔食啦。咁、 嗯、 啊，好似嗌咗六隻定七隻。 哇，唔平喎。 係啊。咁、嗯、又嗌啤酒飲啦，咁我哋飲七廿零百蚊咯，應該。咁、 okay. 啊，我哋又要飲喜力啦，唔肯停啊，即係黐緊線。咁、就嗌啲炸鮮奶啦，又、我係食咗兩嚿炸鮮奶啦，同埋飲咗酒啦。咁今日小龍嚟，我差唔多食曬啦，因為小龍女可能仲有啲嘢要搞。咁佢就幫我訂一台。定一台，咁、 嗯、 跟住咧就佢啊遲咗嚟咯，其實幾唔好意思噶，佢食埋餸味，嗰啲餸味都冇嘢食嘅，得、 嗯、 幾條菜啊，得翻幾粒蝦，咁、 嗯、 大隻蟹都剩唔翻一隻俾佢， 嗌多啲嘢俾佢啦。 咁啊小龍女就唔會，佢嚟到就佢就 social 嘅啫，坦白講係 social 嘅啫。咁、因為我送咗本書俾佢啦嘛，簽埋名噶嘛，即係話俾我係嗱，我作家嚟噶、我唔係啦，唔拉流啊，話俾你聽。咁啊，我啲自己賺自己啲唔撚講啦，我下次有機會先講嚇。咁啊，咁啊，你估食宵夜張單賣幾錢？ 嗯， 十個人啦、啊，你入埋小龍女，其實阿小龍女食得唔多， 七八百咯， 1300，千三蚊嗰一餐。 咁如果十個人都 OK 嘅， 十個人啫。如果兩條自己淨係仔夾，咁啊，其實某程度幾貴啊。成三嚿水一個人啦、 啊，你又俾人嗌大閘蟹。 咁坦白講啊，我哋食嗰陣晏晝，嗰陣所謂晚飯啊，我食碗面啫嘛，四廿皮啫。係 咯， 哇！嗰餐宵夜貴過嗰餐面啊。咁、 嗯、 跟住啦，咁啊，小龍你哋就幫你安排啦。 嗯， 就嚟幫我安排前後腳。 嗯， 咁啊，我啲女就。走先啦，嗱呢次正啦，咁咧間酒店咧其實俾咗兩張時卡我嚟嘅，咁咧我自己本身我有啲取電卡，我自己本身有嘅，咁、我又插咗張水電卡就喺個酒店度啦，咁、所以有電啦，咁咧我又袋住兩張，因為我根據上次嘅經驗啊嘛，咁、我袋咗兩張時卡，咁就去玩嘅，咁我俾一張時卡嗰條女，話你喺60，我唔記得幾多號房啦，好似660啊630啊，唔知啦。咁因為你呢間房就等我啦，咁、我哋就咁我哋嗰四條咧就走先啦，跟住我同小龍女講，喂點解成呢兩次都要前後腳嘅咧？佢話呢排都幾嚴下噶、就算你如果你講咧，如果你住月 X 咧，我都叫你哋唔好啊，因為咧如果你一齊行去咧，太陽啦，咁亦都有可能有人上嚟敲門。敲門啊，就係話敲門啊，咁哇，咁樣我梗係得，聽你講啦。咁、當然啦，啲女走咗啫，啲酒未走啊嘛。啲女走咗，啲酒未走啊。即係啲喜力未飲曬啊。咁我咪喺度傾咯。咁我傾嗰啲咩咧？咁當然就阿小龍女喺度話，我一定會拜讀你本大作啦。啊，啲口講嘅啫，我唔係一直信嘅啦，識閪字咩？係咪講 繁體字唔識睇？ 係咯，繁體字唔識睇啦。咁講話點解？我話粵海做唔係粵 X 做日本人生意都咁樣，其實而家唔分你入唔日本，即係小龍你明白我講乜嘢嘅，因為我一路來講粵 X 係專做日本人嘅，我覺得好穩陣，好安樂，好安心嚇。咁佢話而家都唔係入唔日本人蛇入去嘅問題啦，而家咧係你太陽一男一女，或者你哋唔係小人啊，你哋係。 五啤啊，除咗而家呢次都四啤啦，呢四啤人，如果同一時間差唔多同一時間，可能分兩部車啦，係同一時間落車嘅話，你行入酒店大堂咧，太陽啦，因為嗰個時間其實酒店大堂冇人噶嘛，好少人噶嘛，咁樣行入去搭 lift 咧，其實佢話好唔好 注意力， 係好引人注意，即係我以前都咁講嘅，其實我而家啲人拍門係乜嘢咧？佢唔會係逐間逐間房查你嘅，因為點查一間酒店嚟講幾百間房，佢唔可以逐間逐間查，所以佢就跟到你一批人，咁跟住咧一去咧，佢跟住就行喺前台就睇路費，知道你係邊啊？就問埋、那個服務員啦，即係前台呢間係喺邊間房？佢係成日想嗰間房拍門㗎啦，所以點解有時咧唔好臨時臨急。拖住件女去 book 酒店咧，因為而家拖住件女 book 酒店咧，咁可能有啲女仔係著得好撚妖，好撚妖嘢啊，好撚妖而不睇就知雞格， 啊，露屌裙啊， 係啊，露屌裙咁樣，所以而家啲女仔全部換衫噶啦，全部換曬牛仔褲啊，咁成啦，跟住換衫都好嘅，即係著得 casual 啲啊嘛，係咪先？冇咁雞格啊嘛，咁啊你點樣講啊？咁樣佢唔好，盡量唔好俾你跟咯。咁我哋咁呢次咪正囉，咁呢次呢其實我哋每個人呢都係陀住兩張卡㗎喇，咁到佢有啲有自己攞電啦，有啲就唔使啦，有好似我咁，我淨係一張㗎嘛，咁啊我就好正嘅，點解我要插咗張取電卡呢？就因為個懶理問題，我有一個方法，而家我話俾你聽，咁有時你啲女係攬住瞓好㗎啦，咪先，我每次呢其實呢就去酒店呢，我將個溫度呢就教到21度。我走嘅時候教到21度。咁仲因為我唔溫咗時間就仲有電啦。咁一直落嚟呢嗰間酒店房呢就好撚窒凍嘅。咁可能啱啱佢沖完涼就嗰熱啫，耐下就會覺得凍㗎啦嘛。 就飛釘。 凍地唔係飛釘。飛唔飛釘呢就實飛釘㗎啦，摸多兩摸飛釘。凍地如果佢唔識冷氣嘅話，佢焗要攬住你㗎嘛。咁係咪好撚正先？係咪呢個方法係咪好撚好先？其實我一直以來我都係咁樣嘅。呢次啦，咁啊我啊同你飲埋嗰啲酒啦，咁啊嗰條女就前後腳上房先。咁到我飲完曬啦，埋單啦，食完宵夜啦。咁我同唔知同邊個搭車，其實我都有一段片，唔知同邊個搭車啦。咁跟住但我搭咗車，我哋跟住就去咗咁啊翻去啦。咁我開到門咧，條女已經沖緊涼啦。咁啊煙霧瀰漫啦，咁樣因為沖熱水涼㗎嘛，咁熱水涼嗰個熱水涼我唔緊要啦，我話好你沖咗涼先啦，我就唞，咁我唞我梗係換下衫啊咩嘢啦，咁樣跟住好啦，咁佢沖完涼咁就鼠入嚟啦，咁就呢個度我沖啦，咁男人沖一陣間嘅啫，係咪先，咁就咁沖咁樣跟住就例牌㗎啦，梗係又摸罩罩啊咁成啊，咁我佢唔擔又唔係好肯打茄輪，就唔肯打。咁其實唔緊要嘅，即係我鍾意嘅身形㗎嘛。咁跟住就順快屌佢啦，係咪先。嘩一屌佢。佢條女可能後生都反應都幾好。咁呢咁因為其實我未醉曬，我當時未湯㗎，未湯㗎。咁仲係一肚脹嘅啫，咪有一陣陣陣陣。咁最後就 finish 啦。Finish 咁樣，你知神山虎有一個好嘢㗎啦，你屌撚完呢射撚完呢你仲硬㗎嘛。咁你我咁要除袋啦，除袋嘅時候我摸個袋，個袋仲係濕㗎。 嘩真係好水。 好好水呢條呢好好水。咁樣嘩咁我已經起樣㗎嘛，除咗佢啦。咁跟住而家我都禮拜沖個涼啦，沖涼嗰時候或者海去開個大先。咁跟住其實喺嗰度已經嘔啦。咁攞下攞口啦，咁樣因為你知我永遠都帶住支洗口水㗎嘛，咁攞攞口咁就日瞓啦，咁瞓得差唔多，我覺得凍喎，我覺得凍喎，咁我諗住嗰條女都凍啦，跟住佢話我條女都應該凍啦，跟住佢嗰條女之後同我講咩，佢攞個冷氣遙控俾我，咁就哎呀咁樣聰明㗎你，想教返大啲，佢話唔係嘅，佢話好撚焗啊， 再 開動21度，跟住佢教18度，我屌你啦，咁大概即係我瞓到大概零三四點嘅時候呢，我覺得臉房咁啊， 我頂唔撚柒順，我頂唔撚柒順啊！ 咁你忍住咯。 咁我又冇呢啲，你知啦，佢消費者嚟噶嘛，梗係希望佢攬住我，佢死都唔肯攬。佢仲講佢連十八度佢都覺得焗啊！你乜撚嘢構造嚟噶？咁跟住唔緊要啦，跟住我跟住佢我喺大概三四點，接近五點啊。咁我就同佢傾咁啊，佢話聽朝朝頭早買咗九點鐘飛，去翻桂林。佢江西啊。江西人嚟嘅。係啦係啦，佢翻桂林。咁佢桂林人嚟㗎啦。咁佢可唔可以早啲走咁樣？佢話九點。跟住我就同佢講，哇咁撚凍。喂我話執埋啲票做一次。跟住我放你走。嗰陣凌晨五點啊。因為其實咧唔想執我叫嘅，我諗就係我係諗住八點零九點先執嘅啫。但佢又諗住走啦咁樣，一嚟放佢，二來我真係屌你老母，覺得好冷凍啊。咁跟住咪又接緊我話，但你要幫我啦。咁我咁氹氹佢啊，睇下擔唔擔啊？都唔擔，佢又所謂幫咧，做咩手攣？咁當然神山虎呢啲嘢一攣就凍尿啦，凍尿跟住攞個袋大啦，但係又疹啦。咁又係嗰啲又係 finish 嗰啲唔好講啦，即係其實咧某程呢條女咧應該後入佢嘅，但係如果我因為其實我飲得幾大啊，又唔好想喐咧，所以冇後入，而且後入咧凍啊嘛，凍啊嘛，我就冇後入冇後入，咁啊冚住張被嚟傳教士式，咁啊診完之後又 finish 啦，咁 finish 又硬啊嘛，我又摸下個袋都仲係濕。哇！呢條女真係好水到咧，但係啊要批評啦，佢落個妝咧 唔得完全， 唔係唔得嘅，因為後生啊，始終得，佢個皮膚就好黑嘅，冇黑啦，即係一個村姑嘅顏色啦，啲皮膚一個好似你咁嘅顏色啦，應該佢唔係白㗎啦，咁啊喺度打咗折扣啦，咁跟住我嗱臨就俾雞樹佢啦，因為我銀行冇錢啊嘛，俾雞樹，我俾2100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話：下次咧，我過嚟肯揾你玩啦。跟住我話好啊，佢一咁講好咧，跟住其實咧，佢某程度，因為呢件女啊，我杯茶，我已經打算長期揾佢做飯盒噶啦。咁好似呢幾個禮拜咧，呢兩個禮拜咧，呢個禮拜咧，我已經俾咗兩次紅包佢噶啦。佢食飯啊，佢 po 啲相食飯啊嘛，食飯啊，我賺咗100咧。哎呀，你去邊度玩啊？我又賺咗100啦，咁借啲耳咁樣。咁啊，等佢有個 message。咁啊，因為佢又翻咗桂林啦。佢話月尾就翻嚟啦。咁我諗啊，月尾咧就係可唔可以喺香港？就請我去迪士尼玩。而家最啱啦，迪士尼冇人噶嘛。係咪先？咁去迪士尼玩 fit 曬。 係啦，拍下拖咁樣咁啊，做飯盒。咁就算佢唔肯去迪士尼，唔喺香港玩咧，我都會山長水遠去住珠海。 或者去澳門玩都得㗎，佢應該去澳門。 澳門酒店貴啊嘛。澳門冇影響，我睇過澳門酒店嘅價錢啊，完全冇影響啊，企就好撚硬啊。但香港啲酒店咧就似撚線，住北角嗰間城市花園，五嚿水都唔使好似唔使添啊。我好似 香港啲酒店咁鬼細嘅，我唔住啫。 都25平方㗎， 25呢度幾大啊？呢度30都有。 呢度25就啦，依家都25咋？ 呢度25啫咩？ 呢個25咋？咁又依間房咁大家， 咁啊 OK 啊，或者可能細少少啦，細呢間房少少啦。 我去過蘭桂坊嗰間，哇屌啊！ 嗰啲好撚細啊，嗰啲十八平方嘅，我睇過嘅， 百幾尺真 係20平方度啦，咁樣嗰啲喂，大家 朗豪酒店喎，屌百幾尺。 以前我有啲網友過嚟住啊，有啲海外嘅網友過嚟住啊，八嚿水啊，仲要行喺地鐵站要成10幾分鐘啊，佢近地鐵站噶啦，八嚿水。呢間房一半嘅，即係大概可能係160平方嘅，16平方嘅，160尺嘅，可以細到咁撚樣，要八嚿水啊！而家20平方嘅花園城市花園酒店4嚿水都睇到爛啦。萬年青啊，我哋有個網友美國嘅過嚟成日住萬年青嘅，佢話200幾蚊嘅， 哇咁抵， 但係好撚舊啦，萬年青係咪先？左到嗰間啊，200幾蚊嘅。佢而家住嗰間仲撚就平啊，佢話唔知咩酒店，佢對住地嚟敦道可以睇示威啊，佢話 佢冇上嚟啊，冇上嚟咯， 佢呢幾次都冇上嚟， 唔敢上嚟咯， 可能真係咁咪咪又係咁咯。咁講咗坦白講，呢件女真係我杯茶到震嘅，但係咧佢 就係即係點樣佢仲未夠主動會無啦啦 hi 我。即係次次都我俾紅包佢，佢多謝啦，佢傾兩句咁就算數。即係我要 慢慢慢慢培養 下。慢慢培養就慢慢要俾錢啦，即係要俾啲錢啦，咁樣叽哩呱啦啦。我仲打算咧，即係如果佢嚟香港玩咧，我係2000蚊港幣㗎啦、甚至可能3000㗎啦。係唔撚理佢，就算包食住玩咁樣㗎啦。咁當然我去珠海就平啲啦。 一般就據我所知啦。咁樣玩法就會同條女講話，喂，你過嚟陪我兩三日，俾幾多俾落嚟咁。 哦，咁咪咯，咁可能一次過俾個5000咯。 係咯， 一次過俾個5000港幣咯。因為講真，佢搭車都要啦，講真，車錢來回其實兩嚿幾水㗎。 計咯，你如果玩兩日，咁你當兩晚，你當平均執4Q。唔計翻啲 Q 數， 我1000蚊 Q 啫，都 OK 啦。 你咪俾4000-5000差唔多啦。 係咯，但係即係如果我係咁諗嘅，即係如果譬如嗌到佢過嚟啊，梗係好啦。嗌唔到佢過嚟，我都珠海揾佢噶啦。啊，睇下就可以可唔可以養咗件飯盒啊嘛？因為小豬嗰度有啲出現有少少問題。咁啊，因為揾機會再講啊，要譴責啲網友嘅話聲咧。啊，有機會先再講啊。咁啊差唔多啦。咁呢次係一個好滿意嘅，遇咗一個高瘦平平嘅女仔。應該點講係高瘦平平嘅。嘅女仔真係我杯茶到震，仲要平哇！ 仲要啱啱接住小豬事件， 仲要啱啱接住小豬事件， 啱啱要開始培養 啊，又要揾飯盒啦。因為點解我唔揾小英做飯盒咧？因為小英唔好屌嘅，因為佢塊嘢生得低嘅，咁咧下要後入咧，我啊得啫，好多女頂唔順噶嘛，咁我都好撚複雜啊，嗰啲揾人。喂，有機會講下啦。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希望冇有啦，又就咖啡可以買啦，最得起可以買啦。咁書買冇所謂啦，因為而家真係剩翻幾本嘅啫。咁啲 USB 你知買唔買就算啦，即係我哋還咗嚟擺嘅啫嘛，係咪先？咁打賞嗰啲都希望啦，因為呢期真係好似 好似乾乾地啊， 好似唔係懲罰王店咯，即係好似即係你哋口講嘅啫嘛。你去嘅戰係懲罰一間啫嘛，其實，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，咁樣係好唔公道嘅，對其他黃店係咪先？係咪先？而且即係係咪認為我唔夠黃啊？係咪我要佢殺個差佬先至先夠黃啊？但係嗰個親戚嚟嘅點殺啫？屌你老味，真係黐線嘅咩？係咪先？即係唔好逼我殺個差佬嚟變黃啊！話車咧，我唔會咁做啊！唉，咁啊～啊！支持下啲黃店啊，尤其是小弟嗰個啦。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下個禮拜啊，下個禮拜睇下唔知咪可能我哋去咗環江噶啦。翻嚟睇下咩環境啦，睇下係咪真係有疏遠邊珠啦。因為而家我哋阿 Alice 網友咧，已經放撚你咗啦嘛，中招太多。佢遲咗去東莞咁撚危嘅，去東莞咁撚危，同埋而家又去海泰過 Happy 添啦，係嘛？咁都唔肯去環江嘅話，你咪你知係而家係幾撚佢嗰招係中得幾撚緊要喎，幾撚毒辣啦個招。咁嗰啲都已經超越胡椒㗎啦。OK， 咁OK 啦，就咁啦。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